觉得情人节就是一个洋节，然后大家都用这个词儿来形容。 主要那个时候小嘛，就情人节这个离我们实在太遥远了。 也对哈， 是吧？现在长大之后发现呢，这个情人节真的是一个适合情人们共度的一个有爱的日子。 嗯 嗯， 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啊，就算是有情人，这个情人节能不能过好也是另外一说了。 嗯。铺垫这么多，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聊的也是和昨天有关系， 嗯， 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这个刚刚过去的节日吧，一言难尽呐、 啊。对，一言难尽，所以我们用四个字来形容， 嗯， 就是高度概括啊，高度概括一下你昨天经历了什么， 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欢迎各位随时参与。首先还是来说资讯，那么资讯呢也是和情人节脱不了关系。昨天呢是情人节，微信悄然提高了一对一的红包额度，原本是200块钱上限，那么现在呢一对一红包额度最高达到了520块钱，也就是520嘛。 嗯， 那么除此之外，2月14号微信也开放了黄金红包公测，普通用户也可以发黄金红包。黄金红包呢将一对一发红包最高1000毫克的限额，在情人节这一天调整为了1314毫克，都是有寓意呀、啊，什么我爱你呀、啊，一生一世、啊。 我就觉得这事儿肯定很多情侣，就是尤其男生会特别的郁闷。 是啊， 你看之前呢，可能发红包，要是什么，哎，你看微信上限200块钱，对吧？ 对呀、啊， 你发个521， 或者发一个 113. 4毛钱， 就是还是百个位的，对吧？ 对， 现在一下给我调上限520的红包了，你说你不试试，你好意思吗？发一个最高上限吧。 发现这件事昨天对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啊都是崩溃的， 都是伤害吧。 其实心里面还有点不安，就是明年的情人节到底这个上限会调整到多少。 而且就是真的是悄然提升了上限， 是、啊、 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才发现这个上限调到520块钱了、 嗯、所以我也是默默点开了自己的微信红包给自己发了一个。 再来说说情人节的事儿哈， 嗯， 昨天呢在情人节街头出现一个浪漫的光影墙吸引眼球，这是在济南发生的事情。说说最近呢，在这个晚上7点钟，泉城路一个商口门口就出现了那个浪漫的光影墙，吸引了很多路人去围观。这种浪漫的光影墙使用很简单，情侣呢只要进入一个小房间，然后对着幕布做出一些手比心呀、拥抱这种姿势， 嗯， 幕布上呢就会出现出这个他们的这个 剪影 、嗯、对。小屋外面的朋友就用相机去记录下这个浪漫的瞬间， 真是太有创意了。 嗯， 幸好我们在街头还没有看到， 我们只是默默地说这个事儿而已。 是啊，是啊。继续来说吧，这件好事呢，啊，如果你有这个才能，可以去试一试。英国女王招微博运营，年薪26万，还住白金汉宫啊。那么最近呢，这个英国皇室正在招募一名新媒体运营官，负责打理女王的官方 Twitter 账号。那么年薪是3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是26万元，而且呢您还将入住到白金汉宫里，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去试试。祝你好运。 对，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微博上就热议这个事儿啊。 是啊， 哎呀，终于用我们用武之地了，去投简历。不就是发微博吗？谁不会发呀？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要不然的话人家也不会重金来招募啊。 哎，没错。 嗯， 再说一个事儿吧，说说郑州的共享单车尴尬了，大爷大妈是圈地收车这个看车费。说说最近有网友爆料啊，在某地大爷大妈在街上圈地开始了，不管是私人自行车还是共享单车，只要你用车都得先交1块钱的看车费。哎呀，网友在取车的时候呢跟大爷再三解释说，哎呀，这是公共自行车，但对方不但不听， 嗯， 还把这个现场3辆共享单车都锁上了。 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 就是我看的车你想推你就得给我1块钱看车费。 这还得有关部门来赶快的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跟大爷们也讲清楚了，大爷大妈都想明白了，这个可不是您一句话说了算的。 嗯，没错。嗯， 再来说这位男子吧，他呢是偷盗银行卡，而且还蒙面去取款。被抓到的时候呢辩解说呢卡是自己妻子的，妻子是谁？梁静茹。 是我们认识那个有勇气的梁静茹吗？ 真是来头不小啊。 那么最近呢，银行工作人员发现一名男子多次在柜员机操作银行卡，行迹十分可疑，于是就报警了。面对民警的询问，这名男子先是说卡是自己妻子梁静茹的，之后呢又说是捡来的。那么经过查询，这个银行卡呢是这名男子偷盗所得。当民警上门核查的时候呢，失主还不知道自己的财物已经被盗了。哎呀，遇到这样的事情，网友纷纷说，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可能真的是你自称的妻子梁静茹吧。 哎呀，再来关注一下，油价也开始涨了，这是今年的第一涨，加满一箱油会多花大约2块钱。说说昨天24点成品油的这个调价窗口开启了，汽油、柴油每吨都上调了50块钱。全国平均看呢，90号、92号、95号和0号柴油每升是上调0.04元。调整之后，我国大部分省份的油这个汽油零售价都维持在6元左右，而北京和上海的95号汽油是逼近了7块钱，广东、广西97号汽油是突破了7块钱的大关。 嗯。这样的事情真的也不想再多说了。接着来说好事儿吧。哎，也不是好事儿，这位女子呢是预告彩票公司，理由是17岁的时候中了100万欧元，钱太多毁了她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奇怪的理由啊？ 不如把你不能承担的那种重担交给我， 让大家来分享。 对啊， 最近这个2013年的时候，年仅17岁的爱丁堡少女，他呢是在当年的欧洲大乐透当中呢是成为了这个奖金100万英镑的得主，约合人民币730万。但是最近呢，他准备告彩票公司，他说我当时太小了，不懂事，钱太多毁了我的生活。21岁的他已经做了几次整容手术，最近还惹上了酒驾的官司。 哎，你说说这当中奖反而成坏事了。 是啊，这责任我觉得还是在自己吧。 而且我觉得730万人民币也是一个天大的负担哈。 是啊，我觉得是他，就虽然说他自己解释说是年纪太小，但是我觉得这跟人家彩票公司好像也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对，可能对于他来讲，就是在年少的时候突然得了这么一大笔钱，而且还是他合法得到的。 是啊， 所以当时可能就是觉得我有完全的支配权，我要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了。 对， 所以可能对于他来讲确实有一些不太好吧，毕竟现在的结果是这样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小学生们、中学生们、高中生们开学的事情哈。 哎， 为了哄你们返校，老师们也是煞费苦心啊。说说新学期刚开始，合肥一中的电子屏就火了，这屏幕上呢每天是滚动的播放各种的段子，深受学生的喜爱。这学校的老师就介绍了，说创意呢是一位校领导想出来的，提议说是少一些口号式的标语，多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拉近学校和学生的距离，增加开学的趣味性。 其实我回想起来，每年开学的时候我都是很开心的， 就是觉得终于可以和小伙伴见面了， 这个假期也过腻了，就到了开学然后又回到校园生活的时候了，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儿。只不过是开学没多久之后，这个开心的感觉新鲜劲就过去了。 哎呀，就是递减，然后直到过周末需要靠2周或者是四就是一个月才能过一次完整周末的时候，就觉得哎，还是放假好。 所以啊，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学校这种方式还是挺值得提倡的，就是多一些新鲜的感觉，让学生对学校的这种感情呢也是更浓厚一些吧。 嗯，因为我们现在离校园已经太远了哈。 是， 包括现在你看这些老师，其实好多都是我们同龄人了吧。 对， 然后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啊，包括说话的方式，其实很多时候和网络是很就是密切相关的嘛。所以可能很多授课方式都已经改变了。 对，所以现在这个师生关系，然后这个学校与这个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也都在改变当中。 没错。 我们听首歌吧，放松一下。 没错，来听一首歌，来自海龟先生《Macarena》。 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凌辱死亡地，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

心如死灰。 这也是无力反驳。 是啊，就不知道想用什么词语才能安慰你了。 哎，还有这个是润子，润子他应该是在看电影吧，他发来四个字叫爱乐之城，就是最近新上的一部电影。 那至少他过得还不算寂寞。还有呢，这位朋友说的是当个学霸，那就是昨天那一天他好好学习来着。 哎，情人节的一股清流哈。 是啊， 当个学霸，做个笔记，看一本书都还不错。 对，希望你能保持下去，不要只是一天的热乎劲儿哈。 对，其实就说到这个情人节怎么过，好多我是觉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过这个节日呢？它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周二吗？ 是啊。 为什么要这么形式主义呢？ 为什么要为了这一天这么纠结呢？ 但其实对于很多我们国人来讲，就是我们好像很难在平常的日子里去制造浪漫，只有在这样一个特定节日里，好像才不得不去制造这样一份浪漫。 就是平凡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有时候就把这种浪漫的感觉忽略掉了，需要有一个特殊的时候然后来提醒我们， 对吧？ 是时候 花点钱， 是时候表示一下你的心意了。哪怕你心中有爱，你也得说出来。 对， 如 果你也爱拉面，他说呢，我是画画画画，发了四个画字儿，然后附上了他一张图片，这个应该是用颜料在画的，而且是拿毛笔， 画的还真的是很漂亮。还有呢，这位朋友叫麻烦陀，他说呢，电子竞技。好了，我们懂你了。 哎，不对，刚刚这个就是如果你爱拉面，他不是画了个画吗？但他画的是个女孩的头像。到底是说他自己的自画像，还是说他喜欢的那个女生呢？ 我觉得是心里想的那个人吧， 有可能哈。借机表白。 对啊，就是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你喜欢那个人，他在你笔下才是最美的。 没错。还有这个是应该是某个明星的粉丝啊，他发了一张明星的图片，然后配了四个字，很满足了， 就和明星心里和明星一起过了这个节。 只要明星还没有过情人节，你就很满足了。 我们说心里装一个人就觉得自己很充实，他大概就是这种状态。 哎， 还有呢，这位叫做少女心的朋友说了，删除好友。所以这一天你直接就不看朋友圈就得了呗。 还是说他是通过大家发的这个朋友圈，或者谁有没有发朋友圈，来判断一下哪些好朋友是以后的战友，可以继续保留，哪些就算了吧，不想再看到他了， 就默默就连关注都不想看呀。还有这位朋友叫西门子，他说这个名字，他说分手快乐，好伤心呐，四个字当中透露的信息量太大了。 其实我昨天也特别想在节目当中放这首歌，但觉得特别不好，我怕 被，是啊，怕被严重吧。 人说是这个遇到对的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嘛。 哎呀，你说的这种幸福的感觉，我觉得是这个前指朋友他刚刚遇到的。就是昨天对我来说是十里桃花。 哇， 应该是很多人喜欢你吧， 或者就是觉得过得非常浪漫。 有 可能，有 这种可能。对， 看到这个是旺德福，他说旺德福，他说心情很糟，后面还加了个小括号，写了四个字，我有对象。 哦， 哎， 对，也不是说所有的情侣之间这一天就一定过得很快乐吗？ 对嘛， 是不是？啊，希望你们今天问题解决了。 对啊，所以说这个情人节到底怎么过，用四个字咱们来高度概括一下哈。 我看到两个朋友可以介绍你们认识。 这 位叫 Holly 的朋友说的是和手机过，还有呢这位叫小金金刚的朋友说的是手机没电。 充电器呢，一定要备好啊。 所以有些人这一天的节日真的是手不是手机，没有离开过。 范金穗儿他说呢，说是我是刷微博过，然后默默的刷到秀恩爱的，略过略过。 那我想你这一天一定不好受吧。 哎， 来继续看还有朋友怎么说的。这个朋友叫艾比酱，他说呢，相隔两地，这也是一种状态啊。有些异地恋的朋友确实哪怕是在情人节这一天也不能够在一起共同过节。 但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啊，他就是也是异地恋，大家同就是提前一天把节过好，而且两个人拍好了照片，他专门在情人节这天发了， 好浪漫呀。 然后我就想跟他说，秀什么恩爱，晚上还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饭。 对呀，不要被形式的东西给这个影响了哈。但是我觉得遥寄相思也是一种浪漫。 对， 嗯， 还有这个是轻影蜜，他说的说是我睡觉了， 好啊， 非常充实的一天。 希望你今天早上醒过来，觉得自己这一觉睡得还不错，睡眠质量 充沛。对， 这位叫九九的朋友说，啊，他写了四个字是汪汪汪汪。 那 这不是难为主持人吗？还要给你念出来。 嗯，还有这个是胡不一，他说呢，我在发了四个字，他说我在练坡停坡起，这一天的教练场我是孤单的。 又一位朋友，我想介绍你们认识，这叫胡不一的朋友说的是倒车入库。 哎，他是发了两个哈。 哦哦，是一个人是吗？ 对，没错。 莫名的替你觉得心酸呀， 小伙，我看你科二没有问题了， 对， 可以准备去考试了。 是啊，而且说明，哎，你这一天过得就是也很充实嘛。 对，教练看到你心里也是悲伤的，你这一天还来，我怎么早下班？ 是啊， 家里等着我回去过节呢。 这位叫小五的朋友，人家这个生活就是很，怎么说呢，人家形容四个字是一如既往，说明他把这一天看得很平淡。 就是我也看得很平淡， 就稀松平常的一天嘛。 然后看到元气少女，她发过来的这是一个图片哈，当然不是四个字，她说我男朋友送我的小惊喜。 至少证明这一天当中你和你爱的人在一起啊，虽然发生了一些小的不愉快的事情。 就是这张图片呢，是她穿了一个驼色的大衣，上面应该是冰淇淋， 反正 套在了身上的那个污迹。 对啊， 这个小惊喜相当，我想说你男朋友现在还活着呢吗？ 他还好吗？希望最后这件事情能够平稳的解决了，毕竟没有什么事情是大过节的，是吧？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影响到你们的， 没有什么过不去。 对，这位叫 Coco 的朋友说了，看图吧，有图有真相啊，这就是我的情人节，一家四口，这才是真正幸福的情人节啊。 哎，这是双胞胎吗？ 哎，对啊，这两个孩子年纪是一样的，那就是真的是幸福的一家人，而且还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 哇塞，太棒了， 好幸福啊。 嗯，还有这个是俊，他又发过来说是略过略过，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想把这一天经验快速的翻过。 如果你真的心里并不在意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就怕你心里边明明还挺重视这一天，可是呢这一天又过得让你比较失望。 嗯，还有王大平发过来一张图片哈，这应该是在某个地方，有这样一个 浪漫的景观， 对， 啊， 浪漫的景观，然后和自己男朋友靠在一起，手里捧着一束花，上面带着两个气球。 我在想这照片是谁照的。你们有没有考虑那个，如果是和你， 如果是跟你一起的电灯泡的话， 你有没有考虑他的心情？ 写了四个字，幸福美满 啊。好吧，祝福你们。 对，对于很多人来讲，昨天确实是一个甜蜜的节日。 对啊， 嗯， 韩食物也说了，波澜不惊，就这样吧。 哎，你看那个一只儿童，他发过来一张图片，里面放了得有大概20束花，他说他是送花使者。 哦，我就在想嘛，这一定是在花店里拍的，这一定不可能是一个人同时收到那么多， 不是巨款吧？对吧？ 对呀，啊，而且关键是，你看这个花，就是说每一束花都不一样，说明这不是一个人送啊。 嗯， 这要是一个女生收到的话，那她未免也实在是太招人恨了。 他说你想干什么，我只有一只手，你送我这么多花干什么。哎，也可以这样去秀恩爱哈。 还有呢，这位叫不让人看出我是户的朋友说了，非常开心，这四个字就够了。 这个四个字有点水。你可以再高度概括一下。还有这是这个故事感觉好多哈。大小小说了，喜极而泣， 一定是得到了什么惊喜。 哎，我昨天看到朋友圈里有求婚的 啊。真的吗？选情人节这一天求婚？ 对，求婚应该是成功了。 就是你不觉得这一天求婚就是实在是 一点 没有 惊 喜了？ 喜啊， 对呀， 啊，对呀， 啊。哎呀，但是还是祝福人家是吧？ 就男生能不能走点心，不要在这个情人节， 虽然我们的口气是酸酸的，但是我们祝福的心是真诚的， 我们真挚的祝福。 是啊， 希望你们能收到。 这位叫胡小小文的朋友说了，上班下班， 嗯， 并没有什么不同啊。 哎，乌夜喵也说了，说是大电灯泡。 所以你就是那个去给情侣拍照的人呗。 对，心里非常坚强。 还有这位叫大武的朋友说了，吃不下了。 哎呦，这个昨天我也是，我是两顿连着吃，基本上中间就间隔了三个小时。 但是我觉得就是能够怎么说呢， 还能有跟你一起拥抱取暖的人，跟你一起出来过节就已经不错了。 没错，还有美食相伴， 嗯， 也是挺幸福的了，你还夫复何求啊。 我昨天去路上，司机师傅说今天就怎么说，说对男生要就是不要宰得那么狠，对他们温柔一点。 师傅一定是出于一份同理心吧， 他可能是有一点触景伤情吧， 有可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昨天这一天当中呢，你是怎么度过的，用四个字来形容是最好的。如果有图片的话呢，我们会觉得有图有真相。也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欢迎你但说无妨啊。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今年大吉，好礼来袭， 送祝福送好礼。2-4月到期魏可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不锈钢1.5升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今天早上8:32，这里是乌鱼来了。各位好，我是圆圆。 大家好，我是张婷。 哎，今天是一个呢有雾霾笼罩的天气，再一次提醒朋友们，那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啊。 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是啊， 刚刚说的咱们互动话题啊，过去的那个情人节，你到底应该是怎么去用四个字概括？ 不知道我们这个话题会不会触动某些朋友的敏感神经呢？其实我觉得真的就像我们说的，但说无妨啊。 嗯， 说出来之后，也许心情就更畅快了。 对，没错，可能很多人更多的是无话可说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使最平常的一天，你也要就是自己也是怎样度过的，也应该有一个总结。所以呢，欢迎各位呢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接着来说资讯，来看上海方面啊，最近呢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严禁12周岁以下的孩子骑共享单车。最近呢，上海未成年孩子违规骑车的这个现象啊，屡屡发生。有小学生呢租共享单车在路上嬉戏，有家长租单车在马路上教孩子骑车。上海近期呢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其中就包括改进共享单车的注册办法，严禁12周岁以下的孩子骑共享单车等等。那我国也是规定了驾驶自行车必须要年满12周岁。 嗯，说到这个12周岁这个法律，我还真的是今天刚知道。 我也是， 然后我努力再回想我当时在学自行车的时候是在什么年纪。 其实我觉得我倒是不用特别，就是觉得一看到这个规定之后就想很紧张，说我那时候满不满这12周岁。 哎， 因为我觉得我至少是在6年级以后才学会骑车的，所以12周岁肯定是到了。 嗯，差不多差不多。 也是要注意安全嘛。 是啊， 毕竟小孩子尤其是共享单车，它好多都是那种没有缓震， 嗯， 然后有的一些车辆它不是你自己管控嘛， 对， 它可能车闸呀或者其他东西不太稳定，也有可能。 对于这个年纪太小的孩子来说呢，确实是不适应他去骑的。所以呢，其实不光是上海，就是咱们这个身边现在有很多这种这个公共自行车呀，这些方便我们出行的工具，也希望呢这个咱们都能够文明的使用它们。 嗯，没错。 嗯， 再来关注一下吧，关注从开年到现在这2017年呀，好多谣言是满天飞啊。来盘点一下这些谣言，帮大家这个分辨一下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没错，谣言止于智者，我们来看。首先来分享的这个呢，首先要说它是一条谣言，就是呢1月初的时候，有一条河南大学生娶同学妈妈的消息在网上引起了热议。消息里面说一位21岁的河南大学生迎娶了一位55岁的离异女子，而且呢这位女子还是这位大学生的大学同学的母亲。我也见到了这条消息，就在朋友圈里边传的。 啊，我是真没看到，但我觉得这个标题太惊悚了。 是啊，我们来看看真相吧。实际上呢，河南省公安厅的官方微博已经是公开辟谣了，说呢类似的谣言已经在多地传播了数年。经警方调查发现，早在2013年的时候就有类似的消息出现，涉及到广东广州、江苏无锡还有福建平潭等不同的地方，这些消息内容是雷同的，所有的配图呢也几乎是一致的，并且呢在提及某种保养品或者是美容项目涉嫌恶意营销，就是靠一个耸动的标题吸引你点进去，其实呢是一个这个商业营销的手段。 底下在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大年龄还能和谁谁谁结婚，是因为他用了某某某产品，是这样的套路吗？ 让你永葆青春哈，千万别相信。哎呀，看了这些我真的觉得应该把这条消息发送给我妈妈，让她看一看，因为有时候这个家长们呀，他们在朋友圈当中收到的一些信息真的对他们来讲难辨真假，可是呢他们又有一个好像惯性的思维，认为就是说能够公开传播的很多都是可信度比较高的，所以他们自然就会相信，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就误信传言了。 没错。 嗯， 再来说一个谣言吧。 哎， 说儿童吸入肺里的雾霾比大人多。 我也看到过， 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哈？ 我记得我看到过，而且当时很紧张啊。 嗯嗯，说是1月份初啊，协和医院某大夫说是这个认为吸入身体的和这个肺里的雾霾是永远排不出来的，而且认为儿童吸入肺里的雾霾比大人多，这种说法在网上流传，但其实这是谣言。 嗯， 真相呢是说1月6号，北京协和医院公众微信号就发布了一个辟谣的文章。说是吸入身体和肺里的雾霾永远排不出来，这是假的，是谣言。 哦， 而且协和医院呼吸内科的副教授就表示了，说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目前的研究表明呢，雾霾对于慢性呼吸道的病人是有一定的影响，而且针对因为儿童气管短，所以吸入肺里的雾霾比成人多这种说法， 嗯， 是非常非常不科学的。 是， 因为儿童和成人他的结构，肺结构是非常相似的， 嗯， 且肺活量是低于成人，所以不存在这个吸入粉尘多于成人这种说法。 哦，你看有了科学的解释之后，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嗯， 再来说一下这条传言，说的是北京副中心和河北北三县统一行政区划。最近呢这个网上流传的一个帖子里边说了，说呢这个北京市副中心通州将与北三县研究统一行政区划分，有很多这个关心北京市建设的这个市民也是看到之后呢，有些就真的信以为真了，但实际的真相是北京市委图市规市规划图市规图委明确表示了，说这是一个被炒作过很多次的谣言，真实的情况是北京与河北正在积极地推进副中心与北三县的统一规划，同时呢呼吁并且是主动协同与北三县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控，由于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统筹协调好各方面工作尤为重要，也就是说我之前所看到的这个呢是并没有形成规定的。 嗯，再来说一个谣言呀，说是春节期间呢，这梁永涛和张惠火车票丢了，好多朋友圈在传这个哈。 嗯， 哎呀，这个里面有一张身份证，有个钱包，卡里有10多张，现金是1000左右。说这动车票有2张，是梁永涛和张惠，车票是后天呢，请大家帮忙扩散一下，并且留下了联系方式。 嗯， 但其实这就是假的，是一个谣言哈。 北京、广州、深圳多地的警方已经分别辟谣了，有记者啊也去拨打信息当中留下的联系方式，但是电话也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哎，所以说这是假的。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人呢、已经对这种什么什么寻找好心人啊，什么帮忙扩散，有一些这个求救的这些这个信息啊，大家已经提高了免疫力，就是一定要反复确认好信息的来源是不是真实属实的，然后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这个行动，不会再非常容易轻信这个对方的这几句话了。 没错。 继续来说吧，这个谣言说的是中国将启用常规护照，欧洲、韩国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等141个国家免签。 哇，听起来振奋人心啊。 但是一听我就已经判别出它一定是一个这个假的谣传。最近呢，这个有自媒体发文说了，说公安部呢将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深圳的市辖区试点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频繁旅客护照，也就是叫常旅护照。那么持常旅护照的中国公民在海外旅行的时候，可以在多达141个国家换得免签或者是落地签等入境的优惠政策。听着大快人心吧，但实际真相是这样的。那么有关媒体记者证实了这是一条假消息，外交部领事司的相关负责人呢也是在举行的这个国内媒体的这个会议上呢表示说了，说所有新的中外签证便利化的安排，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在中国领事服务网领事直通车的微信平台上权威发布，所以呢您只要关注并且相信这两个权威平台发布的信息就可以了，其他的不要相信。那么截止目前呢，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免签或者落地签的目的地是60个。 说到这儿啊，这一口气说完这么多，我突然间想到，其实好多时候鉴别谣言的方法简单一点来讲，就是你看发布的平台是什么平台， 是的， 是官方平台呢还是某一个人私人的平台，包括有没有蓝威啊，有没有认证啊，都可以去鉴别一下。 没错， 也是希望我们的家长们呢可以通过这个来稍微鉴别一下这些谣言。 对呀、这个让我们都擦亮一双慧眼，对于这个真真假假的一些消息呢，当我们难以分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求实存真的。 再来说一个谣言啊，突然间觉得不敢吃东西了。 哎， 说这黑心商贩给螃蟹注胶，这事儿听过吗？ 我呀，现在因为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食品安全，所以呢，只要是涉及这方面的和食品这个安全有关系的内容，其实我们都是好像 就一下这个弦儿就绷紧了， 对，就很紧张啊。而且很多呢都是觉得好像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是啊， 来说说到底是无中生有哈。 嗯。 最近呢，一个视频在网上流传，一个男子买了6只公蟹，煮好之后掰开之后，看到这个透明质的胶状物质，他就说这是黑心商贩注的胶。但其实真相来讲，专家辟谣了，说这其实是蟹膏，根本就是营养价值非常高、非常美味的东西，不是这个注的胶。 所以呢，这个解释完之后，您是不是就放心了呢？再来说一下这条谣言吧，这是公安网，紧急通告说这个春节流量包有病毒。 哎呀，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啊！可是呢，真的也会有人相信呢、因为呢，在这个一月初的时候，微信呢 QQ 群流传着一则紧急通告，说的是公安网紧急通告了，说请您注意，如果您收到了春节流量大放送的流量领取包，请在任何环境下不要打开它，并且立即删除它。如果打开它，那么会被盗取手机里所有的相关信息。这是一个新的病毒，目标呢就是盗取手机联系人的信息和手机绑定的银行信息。通告落款呢还有一个这个刑侦队长的名字，于是呢引发了网民大量的转发。我要查一查我的手机上是不是也有我妈妈发给我的。 可能也有哈。 是啊。但事实呢，真相也是多地的网络警察已经对此辟谣了，说公安局呢并没有发布相关信息，也没有截获到类似的手机病毒，所以这是一条假冒公安网监部门发布的通告，而且内容呢也是套用了曾经流传的老版谣言模板， 所以说我一看就觉得是假的呀。 啊，其实有时候我们遇到了就是你自己难以分辨的时候，你上网去求证一下呀，比如说把关键字这个， 对，你就把前面第一段的几个字复制粘贴在网上， 对，然后你 就 可以看看有没有人被类似的东西给这个欺骗了。那么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广大的网友啊，网上流量礼包有真有假， 但是呢也是不要轻易打开，以免上当受骗。公安机关发布的通告呢都会有这个单位名义通过正规渠道去发布的，不会以个人的名义来通知。遇到了这样的信息，请您不要轻信，也不要转发。 嗯，再来说一个谣言啊，前两天说是成都遭遇了2000年来最严重的雾霾。哎呀，这也是网上的一个温馨提示啊，这谣言是这么说的，说成都市气象局发布成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雾霾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成都市将遭受成都2000年来历史上最严重的雾霾，这 AQI 的指数将超过700，局部可以超过8000，啊，这个总之是非常的恐怖这样一条消息、啊、 对呀、 啊、严重扰乱那个社会秩序， 没错。 但其实真相也是经过成都警方去查证，成都市气象局官方网站成都天气网在当天就发布了一个雾霾的红色预警、 嗯、 但是网民呢是对它进行夸大的造谣，在微信群发布了什么预计未来24小时怎样怎样，这个2000年来最严重雾霾这样的谣言，其实是他自己瞎编乱造的。 哦， 最后呢，这是成都警方依法对这个造谣的男子进行了查处，行政拘留5天。 嗯，再来说一件事情吧，这个呢是网上的传言说，这个南非动物园如果遇到猛兽咬人，不枪击猛兽，会射击游客，就是说。哎呀，这个、 我也看到这条消息 是吧？那看来这个传播范围还真的是挺广的。 嗯， 那么最近呢，这个有消息说了，说这个南非动物园的一条管理经验，就是他们那边是如果发生了动物咬人的事件，出于人道主义，保安会毫不犹豫地射杀被动物撕咬的人，以减轻痛苦。而南非法律绝不允许射杀野生动物，所以呢，南非的野生动物园从未发生过野生动物伤人这样的事件。但是这条消息一出啊，真的吓了很多人一跳啊，就是有些可能准备要去南非旅游的人都要三思而后行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但实际上呢，这个真相就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的官方微博已经正式辟谣了，说南非对于袭击人的动物真正的这个处置方式呢，是事实上一旦有动物吃人，他们会用枪把这个吃人的动物直接呢这个打死，因为如果让这些尝到吃人甜头的动物继续生存，那么会对游客产生很大的威胁。南非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游客被野生动物袭击这样的事件，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就是野兽攻击人类往往是因为人类闯入了他们的领地、 嗯、 或者是对他的后代造成了威胁，所以呢即便是非这个掠食性动物，比如像大象啊、犀牛啊、野牛啊等等，这些在感觉到遭受威胁的时候也会出现攻击人类的举动，所以作为一名游客，我们还是把这个文明啊还有这种这个安全意识啊都上升到最高的这个层面。那么在景区观光的时候呢，应该遵守相关的规定，一定不要擅自行事，要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 而且我觉得好多时候你如果真的按照标语去行事、嗯、就杜绝了很多危险的发生。 没错没错， 人就会提示你这个地方应该携带什么样的装备、 嗯、 或者这个地方不能下车怎样的，看到这些标识就应该去遵守它。 对，守规矩还是很重要。所以呢说了这么多，这个刚刚啊，这个2017年我觉得刚刚开始嘛，但是呢已经有这么多的这种谣言在网上散播了。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吧，流言止于智者。我们如果你收到的信息你自己都不能够辨别真假的话呢，那就让它在你这儿截止吧， 就 不 要 再去传播了。对了，我们送首歌稍事休息一下，不要忘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昨天这个情人节你是怎样过的，4个字形容最好。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和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 自己，只要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哦、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用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累积，有时候爱情不和你喝咖啡也去实际上早点忘记，却爱回忆这一段远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轮流互相的安慰，彼此打气，下次见面那杯咖啡时间地点限定、哦哦哦、下次见面那些事情没话说，我 蔡淳佳和金海心的这一首《女人们的咖啡》，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如果没有情人在一起过节的话，和闺蜜在一起也是一种好的选择吧。 其实就是这样啊，就是友情也是大过天嘛。如果你爱的人还没有出现，或者还没有在你的身边，那么这一天呢，如果你有好朋友在身边，其实过得也会很充实。 哎，话说这个，我真是和我闺蜜情人节每年都参与。我们曾经就是在那个西餐馆定位、嗯、然后我们两个人去吃西餐， 我人生 面对面吃。 我理解，因为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朵玫瑰花也是来自我的闺蜜。 就是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那会儿也是刚大学的时候吧、嗯、我觉得我们俩人在那坐着好尴尬，你知道吗？旁边都是情侣，我们还占了最好的位置。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两个人一起走在大街上的话，会有四个字来形容你们， 什么？ 形影相吊。 太惨了。 今天我们说的四个字形容一下你的这个情人节是怎么过的。 嗯 啊、看看各位怎么说吧。 南柯三梦他说了，重在参与。 哎，这说的好啊，你看这个心态放得很平常心呐。 对啊，大家过节商场打折你就去呀、啊、该买你就买呀、啊、重在参与而已。 嗯，虽然商场的人多一点，但是会有优惠活动啊。 哎，还有这个是似水年华，他说功夫瑜伽，其实应该是看了那个电影吧。 嗯， 或者你在家里又练了功夫又练了瑜伽，那就真的太充实了。 我看这位叫入尘的朋友说了，羡煞旁人、嗯、还有过多的赘述吗？ 不用了， 你们懂了是不是？ 不要发照片过来。成吨的伤害。 嗯嗯，还有这位叫敬畏大魔王的朋友说了，迷之尴尬、嗯，不知道他这个尴尬是出自于什么样的情况，是一个人觉得很尴尬呢，还是说呢两 个人 那种尴尬就更尴尬了？还有可能就情侣之间也会发生一些小尴尬小误会的时候， 比如说你以为他会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惊喜， 对、啊、 结果发现给你一纸巾。 就很有可能就是你期待了很久，为了这一天酝酿了很多，就觉得那一天他一定会带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但实际上呢，他也许是真的忘了，也许是在装傻。 这就要视情况而定了。 是啊， 嗯，小麦子姐姐她说了，考研成绩哎，应该是现在正在公布当中。 哦， 嗯，所以她昨天应该是很忐忑。 是啊，所以呢，任何节日的这种氛围都感染不到你了。 哎， 嗯，继续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这位叫做工藤洛伊的朋友说了，毫无兴趣。 嗯， 算你嘴硬啊， 就是要这样嘴硬。 是啊， 啊，哎 ，MC 这次他说了生日快乐，应该昨天正好是生日。 哦，哎，我朋友圈里有人昨天过生日啊。 嗯， 就这一天过生日还是挺浪漫的，是吧？ 多浪漫嘛，生日和情人节赶在一天，这一年少过一个节呀。 如果找到这样的女朋友，这个男朋友应该是很幸福吧？ 哎， 就是真的省了一笔银子， 太开心了。 是啊， 嗯。 还有呢，这位叫月姐的朋友说，有他足矣。嗯，又是一位幸福的人呐。 哎，没错。 嗯， 哦，看到这个是吴苏远也说了，一切如常，平淡无奇。 嗯 嗯。 还有这位叫岁年君的朋友说，熬过去了。 哎，还有就是 M， 他说的是熬夜看球，有没有小伙伴和我一起？ 哎，有的有的。 嗯， 就是好像是因为咱们不懂球嘛，也不关心球， 欧冠嘛。 对，所以呢，这个身边真的有球迷朋友啊，这一天好像是很难眠啊。 白天要耗费精力去过这个情人节， 是啊， 晚上还要去看球。 再来看一位朋友的吧，叫男友乔木，他说昨日课满，这个课是课程的课啊。就是 应该就是 课程表满满当当的，已经占满了你一天的生活。 嗯，非常充实。 是啊， 嗯，还有就是，哎，少女她也说了，说是出成绩了，也是在等待这个考研成绩。 哦， 嗯， 哎呀，其实今天呢，这个朋友们其实还是各种的冷幽默呀。 哎，我再分享一个 啊，来， 谁动了我的三三？他说一碗没糊。你是找几个好朋友一块凑在一起玩的吗？ 好容易凑够了一桌牌，结果呢又遇到这样尴尬的情况。 嗯， 希望今年这个情人节不管怎么说，像那朋友说的，总算熬过去了，总算它是过去了。不管你是很充实的过了一个节日呢，还是呢带着满满的期待，或者是这个略微的遗憾就过去了。总之它是已经这个成为了我们昨天那 过去的星期二， 对对对，已经是过去式了。那么未来呢，我们还可以这个展开无限的畅想，是吧？ 但是他们说这个情人节，你看你也过， 嗯， 双十二你也过，双十一你也过，就 什么都 不 落 下 呀。 所以说这好多时候你的意识形态转变太快了。 是 啊，双十一你过什么节呀？ 对啊，都切换不过来了。所以呢，我们还是期待着，如果是明年我们再聊这个话题的话，你可以是给我们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复哈。 哎，或者就是最后这首歌的四个字哈，亲密爱人。 所以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啦， 拜拜了各位。 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 北京时间9:00 FM 986